我国的农业部门干部和劳动群众在新年变更工作中大大掀起集体革新。各地农业部门干部和劳动群众展开积极的斗争，在新年头半个月期间，同比超额 15% 完成全国农家肥生产计划，超额 17% 分别完成了全国湖民酸肥原料保障计划和克土作业计划。